欢迎大家来听妞妞讲故事，同时欢迎有更多的朋友参与进来，我们一起来见证和记录这些美好的成长历程。让我们记住这个保存童年的空间，妞妞点日记本点 ORG。今天的妞妞说事儿啊，我们接着说《公交物语》这个故事的名字啊，叫做《关于刷卡器的魔鬼词典》。有一天啊，妞妞跟一个好朋友呢在公交车上，好朋友望着前后门那个立柱上的那两个刷卡器呢，忽然间乐了起来。妞妞赶紧问他受什么刺激了，他边乐边说：“嘿，妞妞啊，你猜一猜我第一次在公交车上看到这种刷卡的装置，我说它是什么？”妞妞摇摇头说：“那上哪儿知道去？”好朋友忍住了笑，一本正经地对妞妞说：“记得那天哈，正好跟我弟弟一起乘这个公交车，他问我呀，说姐这是什么呀，做什么用的？其实呢，我也是第一次见到，可谁叫咱是姐呢，不能丢人呐。于是啊，我硬着头皮教导他说：真笨，这都不知道，用脚趾头想想就知道了嘛。前门那个是验钞的，后门那个了就是检票的嘛。”妞妞当时一脸崇拜地望着他，把笑这事儿都忘了。忽然妞妞想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，于是问他：哎，敢问大仙儿当年芳龄几何呀？好友大手一挥，洋洋得意地说：记不清了，应该不小了吧。哎，瞧你，英雄莫问出处这样的道理怎么都忘了呢？